11月27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乱。 嗨，今日呢我们6点钟将会有这个音乐桑拿啦。而今日音乐桑拿当中要为大家去即分享一下的音乐类型呢就是 Boogie。 是啊 ,Boogie。 好像人名。 Boogie, 是啊是啊有时都会见到这个 term 啦或者很多时候会见到这个音乐类型或者这个字呢譬如同 funk 啊这一类音乐啊或者 funky 这些字好像呢成日都会见到埋一起。 好像很近有些关系。 是啦咁啊实际有啲咩分别 有啲咩分别呢我哋日阵六点就听下个 Boogie 系点啦。 Boogie,Boogie,Boogie,Boogie 咁样。好得意我鍾意呢个呢、這个字其实。 其实系有啲难度嘅。 是啊 ,Boogie。究竟系点样佢一样点样嘅东西呢一阵六点钟音乐桑拿就可以听到今日礼拜同大家介绍啦。 Yeah, 冇错。最近啊我喺度諗緊啊就系、是、呢我发现原来人生嘅时间呢真系好唔够。就系、是、如果有一个能力呢。 做咗 body check 啊 唔系。 好烦啊！ 唔烦，你讲到我好似应该要去做一做咁样，有时候 你话人生好短暂啊？ 唔系，我唔系话人生好短暂，我系话人生嘅时间好唔够用，系啦，即系每个人咧、哦、都系廿四粒钟噶嘛， 系啊。 但系有啲人嘅廿四粒钟咧，系比你嗰廿四粒钟系唔知点解好用好多咁样样噶嘛， 系啊。 因为咧，我自问啊吓，我自细咧都系一个学嘢系极。奇之慢嘅人嚟嘅，即系例如我细个学琴咁样啦，我系学好耐，我系即系由小学一二年班开始学，我都要考到去中学先考到上七级，咁但系人哋就唔使嘅，即系人哋就可以系极快咁样就已经上到手啦。咁跟然后咧，即系可能细个去学游水啊、打网球嗰啲咧，人哋啲小朋友咧早我两堂做到嘅嘢，我要两堂后先做到嘅，即系我就系一个学嘢，我觉得系几慢下嘅一个人嚟嘅。所以突然间啊，我发现有一个能力咧，如果我可以学习到咧，咁就真系 perfect， 就系事关呢个日本有一个即系。中后屘佢话综艺嘅， 佢多样咯，即系佢又做演员啦，又主持啊。深川葵啊，被誉为写轮眼笑。 深川葵系啦，讲清楚啊，深川葵啊。 如果唔系系咩啊？ 唔系，即系讲清楚佢个身份。 哦，系。 我惊啲人误会，我以为啲人以为佢系歌手吓，佢唔系歌手啊，佢系一个 一个演员啦，主持啦，好多约又做模特儿啦，好多咁样。 系啦，咁啊，点解会讲佢咧？就系、是、因为事关上个礼拜见到一个新闻咧，其实不嬲喺网络上面间唔中都会见到佢啲片噶啦。咁但系咧，上个礼拜一单新闻就系话佢咧，就系、是、因为佢不嬲以一个学嘢好快去见称嘅，咁佢就走去参加嗰个咩搭杯大赛啊，即系咧台面咧唔知摆好多个杯上嚟，跟住搭斗快搭做一栋咧，咁就 跟住又收翻埋，又搭翻。起咁样啦， 系啦，咁佢就 搭杯锦标赛， 即系佢喺嗰个比赛度攞到奖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其实佢真系好劲啊！即系人称呢个咩啊？ 写轮眼少女， 冇错，即系宇智波葵啊嘛，宇智波葵咧，佢系基本上学好多嘢，即系例如可能嗰啲花式桌球啊，嗰啲剑玉咧，都系好快就唔知学一日内就已经上晒手，做到啲好劲嘅花式咁样嘅。跟住我就喺度谂话，如果我可以用到呢个能力嘅话，我会想学啲乜嘢咧？咁样样， 因为慎防可能有听众未必知啦，即系深川葵呢一位嘅主持啦。总之佢有啲综艺节目咧，就系好多时候会请一啲嘉宾嚟介绍一啲唔同嘅项目。头先讲嗰啲玩剑球啊，成嗰啲即系生活得意嘅嘢，然后咧通常就会俾主持试玩噶啦嘛。 系 咁啊，跟住就每一次深川葵咧都能够咧以一个难以置信嘅成绩去完成。到嘅，系即系譬如可能玩剑球咁样，劲快就已经做到晒啲唔同嘅 tricks 啦。咁通常都系噶，譬如揾啲主持就呢、這个系基本入门动作，跟住就进阶，然后就最难度高嘅。 系啦， 但系佢真系可能练几下之后就突然间做到啦。咁 几粒钟咁样就已经搞掂。 本地电视台有时都会有啊，即系例如叫一个主持攞个 pair 牌飞埋去要插落个西瓜上面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得意实验小 tricky， 即系小 tricks 嘅嘢啦。 系 咁啊，有阵时佢嗰个神奇嘅速度系。会你见到嗰一个教佢个人都呆咗啊！即系第一次学， 你就可以做得到咁，即系通常拍节目前都会俾机会你试嘅，但系嗰个所谓嘅试系唔会即系有好多时间去试嘅， 试讲紧三四次、五次咁， 系啦，或者最多你可能自己你有心机啲，有啲人会怀疑咧，系咪你一早知道今日嘅通过练咗先咧咁样样？咁但系其实我嘅角度咧，其实呢一啲唔练咧系即系练唔练冇乜所谓嘅，即系你练咗同你唔练睇出嚟，其实可能你唔练好睇啲嘅，但系总之佢就系、是。一而再，再而三，你過去咁多年之間咧，就係、是、每一次都會用一啲驚人嘅成績，佢做到嗰啲咩踏杯啊，唔知咩飛鏢啊，各樣嗰啲啦。 首先要講，通常佢學翻嚟嗰啲嘢咧，其實都係好， 都係冇乜用嘅， 都係冇乜用。 係啊， 雖然我咁講，可能得罪咗一啲即係好專業嘅。 所以嗰啲係嗰啲我會形容係一啲 tricks 或者啲興趣類嘅技能咯。係 啦， 係啦，係啦，或者射箭啊，或者係啦，乒乓波啊，可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啦。 但係你會想象就係、是、即係俾我去做呢樣。嘢就系、是、即系成日啲人都会质疑噶嘛，你一定系事前练过啦。 系啊系啊系啊， 我谂你俾一个月我事前练，我都未必练得到。 系啊系啊， 好老实讲，有一啲真系我睇到都系有啲吓点做啊咁。同埋咧，有时候我会觉得你都唔知道系佢学得快啊，定系教佢嗰个人教得好啊。即系你有、 哦、 你有技巧噶嘛？即 系 打个譬如， 其实系窍门啊。 打个譬如，你以前咧有冇即系早几年咧，咪好兴临圣诞至新年嗰啲时候咧，中环海滨咧咪有嗰啲嘉年华，咪有好多摊位游戏。 哦，系啊系啊，嗰啲 摊位游戏咧， 成日玩人嗰啲， 其实好难玩噶嘛。 系因为佢嗰个篮球架唔系正常嗰种嘅 size 啊， 系啦， 各样啦。 有一个系极简单，就系、是、你唔知点样掉个波入个胶桶度，佢唔弹翻。翻出嚟咧，你就有分啊嘛。 系， 我系永远都唔得噶。但系我有啲朋友就话吓，好简单嘅，唔知咩边个教咗佢有一个方法咧，就系掉出去嘅时候转啲有个旋转。 明， 你令到个波有个旋转咧，佢就唔 会塞翻喺里边，唔会弹出嚟啦。 我系做唔到噶。 我觉得你啱啱讲嘅系both 啊，即系首先教嗰个人咧，佢提供咗一个好好嘅示范啦。因为教亲嘅人喺即系喺心穿葵嘅情况之下，嗰啲都系一啲高手啦。 系系。 咁所以佢可以系睇住一啲高手点样示范，譬如你敖色仔咁样样啦，可能会讲一啲窍门。而同一时间，佢亦都系一个领悟力好高嘅人咯。即系你知道， 哦、 即系教嗰个老师好。学生如果个资质未到咧，都唔会咁快嘅。我成日都觉得系两个都系嘅。咁所以啊。变咗就系两样嘢加埋之下，令到就有咁多一啲匪夷所思嗰啲敖色仔啊，或者转碟啊嗰啲咁样样咧。因为就算以前你学校嘅时候都会话，你有啲同学玩啲 tricks， 譬如最近啦转笔咁样样啊，有个同学转得好劲，佢教你，咁跟住你望住，你都硬系未揾到嗰个窍门，那个窍门系要靠你自己摸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除非嗰个人教你嗰个同学仔好叻，佢讲到俾你听个重点，而你就系撑嗰一下啦。因为我今年年头我就系经历咗一件咁嘅事学揸筷子， 你仲学紧，仲系讲紧呢样嘢？ 我而家已经做到啦， 几年噶啦， 唔系啊， 今年 今年年头正正经经学啊嘛。 OK， 而个 point 系我喺学嘅过程当中，咁我问我屋企人啦，话点样揸成啦，咁样或者以前有啲长辈教咧，佢哋每人其实都解释唔到俾我听，究竟揸系点？佢就系 show 出嚟咁啦，就话咯，咁样揸。 系咯， 跟住我咁样揸，同我平时揸，我话 有咩分别啊？ 譬如我揸到，但我夹唔到咯。我同你揸。有咩分別？點解我夾到你夾唔到咧？佢話：你咪咁咪得咯咁。跟住我係試咗好耐都唔得。後屘有一日，我女朋友講咗個竅門俾我聽之後，我即刻夾到，就係、是、一句嘅啫。就係、是、我一路我屋企人教嘅時候，我都話我明係咁樣揸，但我話到我夾落去筷子嘅時候，我發力係下面托上啊，上面夾落嚟啊，定係點樣樣？咁跟住女朋友就俾咗個竅門，佢類似係話兩隻筷子一上一下啦。 係。 下面嗰只咧，其實譬如你有條菜咁樣，你下面嗰只咧，你 kind of 係攝落去嗰個食物嗰度攝入啲，然之後用上面嗰個夾住佢，你攝住咗夾住咧，就可以支撐到啦。其實就係嗰一句攝落去啦，其他人冇講過，佢就係話揸，但佢冇講夾個技巧。 死啦！我其實咧，我聽完你講，我都好似唔係好，即係我覺得我仲慢過你啊，我都唔係好體會到。我揸筷子同你有一個好近嘅。困难嘅，我到而家都唔叻嘅。我就算同同事食饭咧，佢哋都成日笑我揸筷子渣嘅。我系嗰啲咧，唔知点解用最标准嗰种方法去揸筷子咧，我就会用错力啊。咁跟然后嗰啲餸或者啲菜就 跌啦， 流走咗啊。 所以呢个系就系嗰个窍门，你未有一个人知道话俾你听点发力，你个姿势啱，但系发力点唔啱，其实系撑嗰一下，有人点醒咗你咧，嗰下开咗窍咧，你自此之后你就夹到噶啦。 系 我用咗。我冇谂过人生去到三十几岁嘅时候要改一个习惯，我系 可以。 首先呢件事要改揸筷子都系讲出去都有啲收家啦。但同一时间就系我喺呢个年纪，我有一个决心，好无聊咁样，好想改呢件事。然后我喺真系一个月之内改到，因为身边嗰期咧出去食饭同啲 friend 咧，我都系维持一个学紧揸筷子嘅状态，或者我啲亲戚啊、啲屋企人都笑啊。 嗯， 诶，你好快放弃噶啦，唔知点解嗰下我有种拗气啊，我觉得 我就要做到俾你睇。 我觉得我好想。系啦，你好想做到， 赢一次。 我喺一个月里面我就改好咗， 啊、 然后你会感觉到好多嘢感觉嚟，你感觉到顺手啦，然后你就学识咗嗰样嘢。 你就系宇智波波啊！ 我直接系宇智波， 宇智波成， 宇智波成啊，几好啊呢一、这个，系啊，跟住 波成啊， 筷子呢一个系我真系最近期。咁样去学嘅咯，跟另外一样以前都系特有好多都系特登改嘅，揸笔嘢特登改噶啦，然后讲嘢都特登改。 你讲嘢我又唔觉得你有咩大问题。 个你字啊，个、 哦、 你字个 M 音 啊，即系好容易你同你系发唔清楚。 当年我系特登有花咗一段时间，特登初头系你会好唔惯嘅，即系个结论就系你去想改变一个习惯咧，早期你系会发现咧系好棘噶。嗰期食饭你系食唔到嘢噶，跟住嗰期揸笔写唔到字，嗰期想讲嗰啲字硬系怪怪啲，你未习惯，到你惯咗嗰下，你字咧系好舒服，奶茶你会觉得好舒服，好顺畅，一啲都唔吃得，唔该俾杯热奶茶，哇，好顺畅。 但系唔系，即系我反而反观翻我自己咧，如果你问我有冇啲嘢系好想学得到咧？就是学写翻靓啲字咯， 哦， 因为咧我你都知道我出名啲字系出色噶嘛， 我梗系知啦，即 系平时咧诶嗰啲碟咧，我哋隔篱直播室咧有啲碟咧，有时会有啲手写字喺度写翻嗰啲诶时间长短啊歌名噶嘛，有好多都系以前都系我写噶嘛。都啲人都認得到嘅，一睇就知係哦，奔神寫 嘅。奔神嘅字體咧有一個名㗎，我幫你起咗春田花花幼稚體，即係好似幼稚園嘅字啊。 係， 但你係差個老師啊，因為其實字咧成日講誒，嗰時係咪好似我哋誒阿旺角？ 卡文 都有讲，即系书法嗰啲，系讲个诶，定系阿 Kenny 孙都有讲过，系点样装嗰个字噶嘛？以前我哋咪要学一个诶正方框写字嘅，其实因为我哋而家写字，你冇咗正方框啦，我哋唔识得装一个字啊。即系譬如点解睇落去好似好 工整啊？ 系啊，即系譬如你个棚字咁样，其实左右两边你系要平衡。 系 点样装个字就系、是、即系你喺个格仔里边点样分布嗰字？其实可能系嗰个 concept 或者个空间感冇人教你。如果有人点声咗呢一下咧，其实可能突然之间啲字会写得好。我觉得有机会系咁噶。 唔系，我就系咧，有时发现啊吓，我觉得自己就系尝试去模仿呢、這、一个诶、你头先所讲装个字入去啦。咁所以有时咧，我会好刻意咁样写到啲字好正正方方咁样嘅。但我嘅字正正方方就 系 正正方方咯，即系嗰种正正方方就系你讲嗰种就系好似幼稚园学生写咗喺一个诶、格仔里头，个格仔仲要分埋四格喺里头咧，即系一个大格入边有四个细格，然后你就好平均咁样将嗰啲部首啊各方面笔画。好平均咁样分咗喺嗰个四小格里面，变咗一个好正方形嘅字体，最后就结论出嚟就系春天花花 有字 体 啦。 喂，但系呢个咧，我觉得因为咧，佢本身你写字系一个你要花极长时间去磨练嘅嘢嚟噶嘛，因为你每一只字嘅写法都唔同啊嘛，即系你冇得话哦，心川葵今日要挑战学书法咁样，咁然后佢唔会就学。一望完两粒钟之后，佢就写所有字都好睇噶嘛？ 我觉得好，我觉得可以 的。你觉得佢可以做到系嘛？ 因为 一理通百理明 个 concept 即系仓好似仓颉咁 咯。 其实当你 get 到个 logic， 其实每一样嘢背后佢有一个逻辑，一个运行嘅规则啦。你掌握到佢背后嘅咧，仓颉就系你望咗个字，你识得。我第一次见个字，你都大概估到点样拆咯。咁当然大概八成左右啦，有啲字嘅拆法系特别唔同啦。但系我觉得书法都类似咯，即系你知道一个字点样去分布咧。咁好大部即系唔计啲特别嘅字啦、通常你可能系左右啊、上下、左中右、上中下啊、左右，即系大概呢啲咁样，或者内外呢啲。你有咗个 logic 嘅时候，其实你去处理同类型嘅 字体 就应该系可以嘅。所以。但系我觉得咧，学嘢快咧系一件事。我自问咧，由细到大咧，我学嘢都快嘅。点样知道咧？参加兴趣班，会系头批同学仔系可以做到老师要你做嗰啲。但系因为嗰个系入门阶段咧，好快会 get 到嘅。但系如果长远嚟讲咧，我系 就唔得啦。 我諗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冇乜恒心去繼續啦，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我純粹係贏前段咯，後勁冇乜啦，或者啲再進階可能唔夠人嚟咯。 即係有啲小聰明咧，係有啲小聰明， 咯 但係咧你就唔夠勤力去將嗰樣嘢發揚光大， 滿足咗啦嘛嗰下， 我做到咯。 即係譬如今日有間嚟教我哋熬色咁樣，可能我會快過你接近熬到五粒凍色嘅咁樣。 我諗你玩一個月我都未熬得到打凍，講真， 即係好似譬如扭計式咁樣都想學噶，係啊，都係一樣。 我嘗試過嗱，呢個扭計式我真係有學過嘅，即係嗰陣時咧有一段時係咪好興噶嘛，成條街啲人都喺度扭噶嘛，咁嗰陣時我喺舊公司做嘢咧，就有一個同事好中日扭夜扭嘅，咁我就問佢話其實點樣扭嘅啫，佢係有條公式去計嘅，佢解完俾我聽。做咗一次俾我睇， 都 get 唔到， 我都 get 唔到，於是乎我就放棄咗啦。可能我學嘢慢，其中一樣嘢係我好容易好快就放棄咗咯。咁所以令到嗰個你學習嘅時間就會變咗拖長咗咯。我好容易氣餒噶，即係例如我細個學吉他咧，因為我隻手本身係比普通嘅男仔係細啲嘅，咁所以咧揸嗰啲大吉他，即係正常吉他，即係阿黃天恩嗰啲吉他咧， 你係唔得嘅。 我係撳唔實曬啲線嘅，咁我就好快人，跟住佢哋都會鼓勵我話，其實個個開始都係咁噶，你要練你隻手咧，慢慢抹下抹下就會越抹越大噶啦。 要噶， 但係通常我就去到，唉唔得啦，我隻手唔夠大，唔玩啦。 即 係 你嗰種又冇小聰明又冇恆心咯，簡單啲嚟講啫。 係，其實係我都自認係嘅。 我突然間好想送呢首歌俾你啊！雖然佢派台時間久遠少少啦，都係今年嘅歌，但係好啱你。同埋咧，佢主唱呢一位咧，佢之前我見到佢有講話，佢有研究玩緊扭計式啊。佢阿明啊，超级普通人啊！ 买一架车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内去耕田，做钱买喜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生日片， 记在生日片， 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 yeah. 普通得拥有各种大志，普通得超脱，我很乐意，普通得做出细小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宣布重组业务，涉及裁减合共超过300人，分别来自电视广播业务和线上平台士多，并且计划将免费电视频道由5条减到4条。根据公司公告，无线会推出新综合频道 TVB 加，结合现有的 J2 台和财经体育资讯台的内容，部分财经节目将会重新分配到翡翠台和新的综合频道，将会削减这个业务其中超过200个员工。公司指出，经重组之后，预计出年将可以节省多港币1亿元的内容成本。另外，线上平台士多和轮住买会合并，士多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将会在12月19号停运，大约100个员工将会离开集团。这项重组计划预计12月31号之前完成，预计年度固定成本和经营开支将可以削减大约港币5000万至6000万。中电表示，出年将会拨款7000万支援基层家庭，当中5000万是向65岁或以上的单老或者双老家庭、低收入家庭和残疾人士，每户提供600元的电费资助，并且向20000个劏房住户每户提供1000元电费资助。中电亦都会继续为合资格的劏房户重新铺设电线，以便安装独立电标，并且向2000个过渡房屋住户提供每户2000元的节能电器资助。中电出年亦都会再次推出中电消费券计划， 撥款大約5800萬，向大約580000個低用電量住宅家庭同享有長者電費優惠嘅客户，每户派發100元嘅中電消費券。對於工商客户，其中一支援措施是撥款3000萬，資助中小企安裝或者更換有更高能源效益的照明和空調設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作為細小和全開放型經濟體，發展經濟受外圍環境的影響大，要注意五點情況，包括環球經濟前景仍然不明朗，保護單邊主義情緒高漲，亞洲和中東崛起，綠色經濟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陳茂波在香港經濟論壇發表主題演講，形容未來出口數字仍然有排跌。他說亞洲和中東地區將會是未來全球經濟重要來源，在歐美市場面對挑戰的情況下，要開發中東和東南亞新市場。他又認為綠色經濟轉型不能夠單靠政府力量，要用好市場資源，當中有危亦有機。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的交通意外仲未处理好，部分的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而家去到元芳。另外香岛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近住香港高尔夫球会的行车线重开，而家去赤柱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寿山村道，而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山道天桥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佐敦道和上海街交界的交通灯就失灵了，大家经过就请小心。之后转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摩士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清水湾道去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一段车多，龙尾加仑角。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嘅车龙去到明爱医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兆安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嘅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星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

明明讲好要休息够噶嘛。陈卓妍《夜视镜》， 靓才双演技，靓靓两边大爷，叮叮叮叮的靓声，叮叮叮的靓声，叮叮叮的靓，全部有齐，靓靓靓干的靓，靓靓靓身的靓，靓靓靓好的靓，全部靓靓大厅， 开张洗物还要帮手，装修洗物还要帮手，开心的双重宇宙，笑笑笑跳跳跳喺新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 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 双重的意头， 纷纷地中接受， 相会活着到已听候，拖拖手坐直到以后， 哇哇哇，相伴登台双饮喜酒，叮叮叮叮的铃声，叮叮叮叮的铃声，叮叮叮的铃，全部 今晚剪出通通執正，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斟酌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 好 嘉宾多进而，上百台双声字，三鬼家得体，看数值睇睇。 Twins 雙喜樓。人係好衰嘅，喺閒日嘅時候咧，一日淨係想做一件事，但放假嘅時候咧就好貪心，想去多啲地方睇多啲嘢。 海底可有書店？何同在那樹下被雷點？容大眾並存，佢鬧市有多遠？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見？书本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到有把，沿途困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让我疑算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转到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再派侣，目不识地走在晴空下，和陀羊在对话，找个家，由宇宙到看法，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断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有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睿智，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意雅。 Jerry 魏俊生，我的世界地图。 为了学会飞，似像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拍翼由他方逃离束缚，旅程多得你守望，转向活在不安，欺压中就讲，呜，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神提醒我，敢飞的傻人不怕错，愿信直觉。继续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呜，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拍

像没有要求，静静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陈柏宇 Jason 怀旧是一种品味。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我哋会中意嘅嘢， 好正啊！好中意啊！ 即系嗰啲好好好摇曳，我成日都会形容系好好硬嘅歌，舒舒服服又唔需要太过 aggressive 嘅类型。 冇错，加埋条 baseline 啊，有一种 你系咪想要有少少 有少少 sexy 系啦 sexy 嘅感觉系啦系啦系啦 我知道你谂紧个字，我都谂紧点样，因为我哋有啲音乐朋友有一个更加 到肉嘅 字去形容呢啲 bass line 啦， 冇错。 咁啊，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音乐类型就叫 boogie 啊 ，b o o g i e 系啦。咁啊，本地朋友可能会听过呢个字啊 ，the boogie playboys 个 boogie 啦， 冇错。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点解会拣呢一样咧？呢个字系不嬲知道咗好耐，但我哋之前。我哋两个又好鍾意譬如 City Pop, 係啊， 即日本80年代嗰啲 New Music 啦，咁其实围绕住嗰度佢有受影响嘅类型同埋影响咗之后嘅音乐类型等等啦，其实佢都连带住譬如日本嗰外国嗰边一啲譬如 Synth Pop 啊或者一啲 Disco 啊嗰啲 发展啊， 係啦，其实都系关事嘅咁样。咁但係呢就是、因为咁样呢去搵嘅时候呢就发现 AOR 我之前讲嘅係啦， 冇错， 类近嘅嘢即亦都互相影响啦。而当中呢其实我有见到一个形容，即 boogie 呢个字都是那句，都听了很久，有些、歌名会见过，歌词会见过，但有人形容 City Pop 就叫 Japanese boogie 啊，是都是那些很好摁、啊、又是有一条很 sexy 的 baseline 啊， 它速度不需要很快、啊、 舒舒服服。 你幻想其实你想回 Plastic Love, 其实那个感觉都是那些那种感觉。当然现在这个声音实净一点。系啦，咁跟住即嗰個文章又講到話，哦，其實 City Pop 咧亦都有一個別名或者一個理解叫 Japanese Boogie。咁然後佢就話叫得 Japanese Boogie， 咁即係有 Boogie 啦。 係， 因為咁你先至會跟個邏輯上先話，哦，屬於日本嘅 Boogie 啦。 係係。 咁啊呢個字既然知道咁耐，咁啊終於去細揾之下就，哦，咁啊終於了解到咁 Boogie 係啲乜嘢嚟㗎。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分享 Boogie 呢件事嘅。 係，其實應該都係由個名字去認識同埋理解先嘅，我覺得 Boogie 呢樣嘢。 系啊， 因为boogie 咧对我嚟讲啊，最早嘅一个印象咧就系、是、同 boogie woogie 去 linkage 到。 哦、你有弹琴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日所讲嘅 boogie 同 boogie woogie 嘅关系比较低啲 嘅， 因为 boogie woogie 系讲紧比较蓝调年代弹嗰啲琴，好重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爱嚟大家跳下舞嗰一种嘅节奏啦。咁但系今日讲嗰种 boogie 咧，同 藍調嘅 Boogie 咧，嗰個Boogie Woogie 咧，相距嘅年代就爭遠少少啦，爭咗30-40年左右嘅。 應該藍調嗰啲 Boogie Woogie 大概30年代啦， 係啦。 咁但係而家今日我哋講嘅 Boogie 呢一種咧，大概你即係開始出熱成型嘅70年代尾啦，但係80年代就最勁嘅時候啦。咁但係因為 Boogie 本身佢都有一啲大家你上網都有機會見到一啲叫 Boogie Dance 嘅嘢， yeah. 都係根據住個節奏去跳舞啦。咁所以 Boogie 呢個字不嬲都係喺音樂或者係喺舞蹈上面都會出現嘅，或者係一個 slang， 即係話我哋去 Boogie 啦，即係話我哋跳舞啦咁樣，或者我哋去一個地方咁樣。咁但係究竟佢點樣變成一種音樂，或者佢嗰個音樂係代表啲咩咧？其實一個好容易理解嘅時間點啊，即係要講呢啲舞即係叫舞曲啊。1979年係一個轉捩點啦，即係點解咧？就係嗰個disco demolition night 啦，即係70年代嘅時候 disco 好盛行啦。咁但係到1979年嘅，之前我哋講 disco 都講過就係、是。總之有一啲白人等等，佢哋就好反對一啲 disco 嘅音樂嘅，覺得係哦係一啲 minorities 嗰啲人先至會去聽啊，或者嗰陣時甚至乎一啲私人恩怨啦，我因為全部唱片公司都做 disco 啦，跟住影響咗佢份工啦，諸如此類咁。咁所以就令到1979年出現咗一個咁樣嘅 disco 被摧毀嘅一晚啦，喺一個大球場嗰度， 非常之令人傷心啊！我覺得 係啊，一出現咗呢件事之後咧，基本上就係一個轉捩點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 Boogie 咧，你理解就係佢係一個 post disco 出現嘅東西嚟 啊。 係啦，就嗰、是、一晚之後，哦 ，disco 佢唔係冇曬，不過佢已經下滑咗啦。啲大唱片公司就唔再同 disco 咧有一個好近嘅 關係 關聯啦。我哋做翻其他嘢啦，咁樣咁，但仍然都有一班人佢會都中意呢一種音樂啊，都係舞曲，都會有人繼續做嘅。咁所以咧就會開始慢慢轉向咗咧，就會用當時慢慢出現嘅一啲譬如 drum machine 啊，係啦，啲 synthesizer 呢啲，我可以平平地做，就算冇大公司嘅資金支持之下，我都能夠做到呢一類嘅音樂嘅時候，佢就係一個 low budget 啲嘅。系啊，咁所以就係又咁啱食正咗 post disco 嗰個時期，咁樣去開始出現咗呢類音樂，所以其實個感覺都係你會覺得，如果你仔細去聽就會分到啦，或者識音樂理論嗰啲，但如果就咁聽，哦，好似同 disco 啊、funk 啊嗰啲好似都唔差好遠啫嘅感覺咯。 嗯，所以咧，其實講到boogie 到底係一個咩嘢嘅意思咧，其實咧。有好多人會認為 boogie 其實係一個虛詞嚟嘅，即係嗰個虛詞嘅在於就係頭先科盛講，就喺 post disco 呢個年代之後咧，有啲乜嘢嘅音樂去承接住呢個跳舞嘅 groove 咧，就係、是、boogie 咧，就係即係當時覺得啊，大家仲會跳舞嘅，仲好有型嘅，好潮嘅，就係、是、boogie 啦。咁所以點解去到後期會有好多歌名咧，其實都有 boogie 呢一個字喺當中嘅咁樣。 甚至乎啲 artist 都會有用自己個名。都擺 boogie 落去咁樣啦，咁但係通常 boogie 咧會同 funk 嘅呢一種嘅音樂嗰啲好似擺埋一齊好近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要分係點樣分咧，咁都有一啲玩音樂嘅朋友就哦，如果你真係要分即係 funk 嘅音樂啦，同埋 boogie 嘅話咧 ，boogie 就係比較真係電子啲嘅，你聽落去一啲 drum machine 頭先講，譬如一啲電子合成器啊，會落一啲 reverb 啊咁樣，而佢嗰啲 vocal 咧通常都係受譬如disco 年代嗰啲歌嗰啲影響好深。嘅咁样，但嗰件事就系 low budget 啲，自己搞晒，有冇系啦？都系平啲嘅，电子感重翻少少嗰种嚟嘅。咁但系 funk 嘅话咧，就真系一个现场演奏多，用嘅乐器用一啲真乐器会多啲嘅。你会听到佢里边受影响嘅，可能系一啲灵魂乐啊 ，R&B 多啲，系好近，但系又有分别嘅咁。其实初头我都觉得好近， 好难分嘅，系 啊系啊， 最初都觉得。 但系哦，原来你再听多少少 track 嘅时候，你发现咦系、哦，好似真系会有嗰啲好细微嘅分嘢嘅咁。系啊，咁但系有时冇啊，啲人佢可能俾你方便听，或者一啲 DJ 打碟，佢可以叫做。打得闊啲咪 funk and boogie 咁樣都會有啊！即係嗰個80年代時候有啲 club 再搞一啲夜晚嘅 event， 好早期見到 boogie 呢個字好似一個 category 咁樣去宣傳，就係喺倫敦嗰邊有啲 club 就哦，今晚咧就會有一啲funk 啊。boogie 啊嘅音樂啊咁樣， 大家就知道跳啲咩社交舞啦。 或者仲有 groove 呢個字啦，其實呢一堆字其實嗰個感覺都好類近嘅咁樣。 都係形容緊個節奏啦。 係啊，即係都係嗰樣啦，我好中意呢啲。 你讲一次， 好啊， 那个 baseline 咩？好性感， 好 sexy 嘅 baseline 啊， 系啦，咁所以咁啊，继续讲落去之前，又俾大家听下一首啊。呢一首其中一首咧，都被誉为即系哦 boogie 音乐当中喺80年代咧都几标志性噶啦。咁啊，佢呢只歌咧就叫 You're the One for Me， 咁啊负责嘅制作人咧就是 D Train， 可以 feel 下呢个八一年左右系啦，都系其中一首话系一个先驱者啦，系定义咗80年代 boogie 嗰种声音系点嘅其中一首歌嚟嘅。With the love I have inside of me，We can turn this world around. We can live through all eternity, and we never touch the ground. We'll take your chance to ride upon a star to a place that's far away. The light of love will shine on us forever and a day.种嘅音乐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即系嗰个系咪节奏叫四四啊？都系 Fall on the Floor 啊， 系四四啦， 好似都系拍拍拍拍 嗰种啦 嘅。 咁但系咧，你又再认真啲听呢、這个，我都系谂咗好耐嘅。点解？譬如一啲 boogie 嘅音乐啦，或者啲 electro funk 啦，electro funk 都系一啲别名，即系讲哦，头先 funk 咧就系话系一啲 live instrument 多啲嘅。咁但系如果电子多啲嘅时候，会叫佢做electro funk 啊，或者叫 disco funk 咁样样啦。最重要呢一类就系、是、唔知点解你觉得好好硬啦，系咪先？咁啊，其实嗰个好好硬嘅位咧，其实佢都喺一个音乐上面系有少少巧妙 啊。 嗰、那个巧妙就系喺佢嗰个第二、第四拍嗰个位置 啦， 即系佢都系四四嘅嗰个节奏， 不过就两重两轻， 系啦， 佢一三轻嘅， 系啦，佢系同埋佢喺二四嗰度咧，佢用一个拍手声或者啲 snare 啊，系喎系喎系喎， 所以你听到佢嗰啲咚咔咚。咔咁样，咁做到嗰、那个呢、這个我都唔知点解，但系总之佢系咁样做，然后令到你听落去嘅时候咧，佢就有一种前后摁下摁下、挫下挫下、拉扯拉扯嗰种。再加上同埋佢一个好重要嘅，我觉得就系佢个速度唔可以好快咯。 啊，系啊，因为如果太快嘅话，就会变咗唔系呢一种咁摇曳嘅感觉噶啦。 系啊，你而家大家听住嗰、那个你数一二三四，你听佢特别二同四嗰个拍手就系、是、啊，一二。三四二一三四， 令我谂起咧， 近年比較流行啲就係阿 Bruno Mars 嘅 Uptown Funk， 都係有呢啲拍手掌嘅重拍喺當中。 即係佢將即係佢叫做做翻復古啦，去翻嗰陣時咁。咁所以就係頭先講呢一啲嘅元素咧，佢速度其實最多啦，呢啲 Boogie 嘅音樂係講緊可能 BPM 大概110-116左右啦。有人做統計係呢啲，佢不能夠太快，同埋頭先 focus 喺第二、第四拍。咁所以佢聽落好似同disco 音樂嗰陣時好似都係 Four on the Floor， 即係每一下每一個拍子都係一個重拍，但其實佢喺個聲音上面揀一揀已經有少少唔同啦，再加埋嗰個 baseline 用嗰啲合成器，好我會認好肥啊！佢嗰個 baseline 好飽滿啊，因為英文叫好 fat 咧，我成日唔知點樣形容佢。 啱話係咁形容的， 好飽滿，好似我聽住 肥啊， 飽滿嘅 baseline， 即係嗰啲嗡嗡嗡嗰啲，好舒服嗰啲，我好飽啊，即係嗰種。好饱满、好肥嗰啲咁样，系啦，即系呢啲嘅声加埋一齐咧，就叫做塑造咗呢个叫做喺 pop disco 年代啲人叫 boogie 嘅嗰种声音咯、 啊，就系、是、咁样样嘅。 系啊，即系呢一种系有趣，同埋喺一个有趣啲文化位啦，其中一个就系讲紧，因为佢嗰个二四拍嗰个位置用嗰个声啦，就话有一啲喺嗰个年代 disco 一啲 roller disco 踩滚轴溜冰啊，系嘛？ 系 溜冰场啦， 好兴啊，而家都兴翻， 而家兴翻啦， 系啊， 就嗰啲 DJ 咧就会打呢一啲歌嘅，嗰阵时系好受欢迎，就系讲紧咧呢一种嘅节奏咧个速度同埋个节奏啊。嗰、那個聲音咧好啱踩 roller 嘅左右 哦，因為通常即係好似而家就二四拍係個重拍啦，你踩 roller 你都有一隻重心腳噶嘛，你隻重心腳發力嗰下就係個重拍啦。 所以佢相對於如果 disco 即係幻想啦 ，disco 佢雖然都係四四嘅嗰個節奏啦，咁但係佢嗰個落重嗰個位同而家聽緊 boogie 呢種嘅少少唔同，咁所以就係話嗰陣時嘅 roller disco 咧其實都好興呢啲好彈跳咧，咁你而家幻想自己左右喺度踩 roller， 即系佢用个力好似好啱数咁样啦， 系、好似跟住呢个系就踩得到噶啦。 因为其实踩 roller 你都系左右摇紧咁样啦，系啊。 所以整个文化体系，你会觉得就系嗰整个八十年代咧，就系好多呢一类型 boogie 嘅音乐，再加上点解 roller 抢咁流行咧？哇，成件事系紧扣住嘅，其实就 亦都真系电影啦，外国电影亦都会有影响啦，咁样系。咁但系好得意嘅，即系呢一个boogie 咧，比较早期啲人会讲咧，佢都系喺英伦嗰边一啲 underground 先开始会用得多啲嘅。美国未咁快将佢 categorize 成为一个音乐类型啦，咁样咁所以佢一路 indie 世界培育出嚟嘅一个好似一个音乐类型咁样咯。咁但系你话真系去到好多人用，喺一个业界嗰度好 commercial。用到可能真系近呢十年多啲嘅时候，先至会正正式式咁样被用哦 boogie 呢一种音乐咁样咯。 啊，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喺留意一下整个八十年代嘅一啲音乐咧 ，boogie 嘅一啲嘅对而家音乐嘅影响，其实都仍然存在噶一啲复古嘅作品。 即系头先讲，譬如 Blue Mask 嗰啲咁啊，系咯，即系嗰段时间就系好一种复古嘅声音去做翻呢啲好 boogie 好 funky 嘅音乐啦。咁啊，第二首咧，今次拣。俾大家聽嘅咧，嚟自一位嘅音樂人 Kashif， 佢所做嘅1982年嘅作品叫《I Just Gotta Have You, Lover, Turn Me On》。 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奔神 Monday Blues Day， 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带嚟更多 Boogie 嘅作品嘅，唔好错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宣布重组业务，涉及裁减合共超过300人，分别来自电视广播业务和线上平台士多，并且计划将免费电视频道由5条减到4条。根据公司公告，无线会推出新综合频道 TVB 加，结合现有的 J2 台和财经体育资讯台内容，部分财经节目将会重新分配到翡翠台和新的综合频道，将会削减这个业务其中超过200个员工。公司话经重组之后，预计出年将可以节省多港币1亿的内容成本。另外，线上平台士多和轮住买会合并，士多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将会在下个月19号停运，大约100个员工将会离开集团。这项重组计划预计下个月31号之前完成，预计年度固定成本和经营开支将可以削减大约港币5000万至6000万。中电表示，出年将会拨款7000万支援基层家庭，当中5000万是向65岁或以上的单老或者双老家庭、低收入家庭和残疾人士，每户提供600元的电费资助，并且向20000个劏房住户每户提供1000元电费资助。中电亦都会继续为合资格的劏房户重新铺设电线，以便安装独立电表，并且向2000个过渡房屋住户提供每户2000元的节能电器资助。中电出年亦都会再次推出中电消费券计划，拨款大约5800万，向大约580000个低用电量住宅家庭和享有长者电费优惠的客户，每户派发100元的中电消费券。对于工商客户，其中一个支援措施是拨款3000万，资助中小企安装或者更换有更高能源效益的照明和空调设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丁九。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比较挤塞的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较早时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意外，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近政府总部和中环湾仔绕道近四季酒店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中中 呀！ 星期一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 boogie 少少嘅音乐作品啦，摁一摁，轻松又有心情啊！第一首咧，最近经常都会见到佢出现噶啦，可能最近同呢啲题材非常之有关系啦，同跳舞有关系，一定会系提到 Earth, Wind and Fire， 带嚟佢嘅作品《Boogie Wonderland》。亦都带嚟有行李 Anly 嘅 Goodbye Boogie Dance， 你会发现好多呢一类型嘅作品咧，都会讲到明噶啦，将 Boogie 呢个字眼摆喺歌名当中啦，话俾你听，见到呢个字，大家一齐嚟摁啦，大家一齐嚟跳啦。 带来 Felice Hyman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听了好几首的作品，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那个 intro 呢都有一种很相近的感觉。首先要赞一赞你的耳仔，整一整醒你的人先。The emotions, best of my love， 迎接今日节目最后一首嘅作品送俾大家。好明显个开头系有少少唔同嘅，亦都好适合为今日呢个环节去作结。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Heat Wave 呢一首作品叫做 Boogie Nights，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